边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曾琦，他把日本驻关东总督府那个照会拿出来了。田中戴上眼镜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放下了。请问大帅，对张作霖的事情，您准备怎么解决呢？哎呦，我没办法，我这才请教阁下，您看此事应当怎么妥为解决呢？大帅，我先不说，我主要先听您的，您说完了，我再发表我个人的意见。田中先生，要论理，张作霖无非是个马贼、土匪，充其量手下也就是几百人。我要调动军队，扫平八角台，把他抓住，就地正法，按律治罪也就算了。您看这主意怎么样？大帅，恕我直言，我到将军府三年了，我发现你们每一年都剿匪，每一年都花了不少的力量办这种事情，结果又怎么样呢？你东剿他奔西窜，你西剿他奔南走，到头来这土匪是越抓越多呀。我想张作霖那是有名的马匪头子，你调动军队还没等到八角台，他早就逃之夭夭，你撤回来之后他又大肆的活动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啊，不但剿不了他，他的声势是一天比一天壮大。因此我的意见是招安，许给他重职，让他率领着手下的弟兄给官府来办事，那不就全都解决了吗？至于日本总督府方面，由我去跑，一角公文答对他们非常满意。大帅，又解决了问题，又收下一员猛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高见，高见。那么据先生看，张作霖愿意投降朝廷吗？放心，这号人并不傻，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学问，但是经验比较丰富，他们深知邪不能亲正啊，绿林人到头来都不会有好结果，只要官府真心实意的招安，我相信他乐不得 就得投靠您的门下。但是我奉劝大帅，你可不能使计谋啊，你打算把他骗来然后把他收拾掉，这可不行。那样让其他的土匪看见或者知道就寒了心，今后再想招安那就势必登天呐。当然当然，国家取信于民，哪能说话不算数呢？好吧，就依先生所谈，马上我就发公示。樊老先生，您到关东军总部给跑一趟。 好， 我现在就去。天中下去了。哎呀，曾琦马上提起笔来，写份公示，要对张作霖正式招安。但是他是个大帅，圣经将军，那么高的身份能跟张作霖直接打交道吗？因此把公事发到新民府，叫新民府想方设法跟张作霖联系上，而且告诉新民府，如果这件事情办成了有赏，要办不成是受重罚。曾运心里头翻了个个，心说这可好，张作霖这叫因祸得福啊，被日本人一纸抗议结果推进了官场。你瞧瞧，一个土匪头子要被招安，又一想对我也没什么不好，干脆上级叫怎么办我就怎么办，乐得顺水推舟。但是他又感觉到为难了，将军大人的意思要在最近就叫他把这个事情办成，他跟张作霖也没打过什么交道，倘若这个事儿办不成就得担责任。正在这时啊，他手下有个人叫赵福，官拜京城之职，人们都管他叫赵京城，迈步过来了。大人，这件事情您只管放心，卑职可以跑一趟。嚯、哦！那么说赵兄对张作霖挺熟悉了啊？不不，我跟张某人没直接打过交道，但是呢我了解他的情况。张作霖之所以能在八角台站稳脚跟，主要依靠的三个举人，就是张子云、戴春荣、刘东阁三位，他们跟我有交情，我想到那块儿探探他们三位的口气，让他们帮帮忙顺说张作霖，我看问题不大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要那么的，就有烦老兄替我跑一趟了。事成之后，必有重赏，多谢大人。明天我就启程。就这个赵福啊，第二天带着应用之物起身赶奔八角台，路上无话。这天到了，他一看八角台周围三道土围子，靠着里边数不清的大炮楼啊，有人值班站岗，老百姓次序井然， 做买做卖跟别的地方大不相同，这就是个太平世界。赵京城心中暗想，罢了，张作霖的确是个人物啊，别看是土匪，把这地方管的还真挺好。跟守门的人打过招呼之后，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商会会长张子云听说新民府赵京城来了，知道有事儿，赶紧带着人出来迎接。两个人见面之下寒暄几句，张子云一直把他陪进商会的客室，派人给戴春荣、刘东哥送信儿。时间不大，那二位也来了，设酒款待赵京城。在席前，他们三位就问大人：“大驾光临八角台，难道有什么大事不成吗？”三位啊，我来给你们道喜来了。哦，何喜之有？你们八角台团练长张作霖就要指日高升了，将军大人亲自下了训令，要招安于他。如果他能率众赶奔官府，弃暗投明，将来封妻荫子可就有了保障了。哦，是这样，这是真的，哈，我怎么能说谎话呢？不信，我把将军大人的训令带来了，请三位老兄过目。看来雨停飞黄腾达的机会来了，快去把团练长张作霖找来。要么过了有四十几分钟，张作霖骑马到了，他不知道什么事儿。张作霖一看外边有一辆轿车子，有几个商人，看这样是官府来的。他心里头纳闷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甩凳下马，有人把马鞭接过去。张作霖背着双枪，大步流星进了客室。大屋一看，这三位举人老爷陪着个白胖子，这个白胖子能有个四十五六岁吧，留着燕尾胡，雍容华贵，一看就是官场的人。别看穿的是便衣儿，张作霖就抱拳：“三位老人家，找我有事儿。”哎呀，雨婷啊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不但有事儿，而且特别有事儿。先给你介绍个朋友，认识这位吗？不认识。这位是新民府衙门的赵京城赵老爷。我老兄，这位就是我们这儿的团练长张作霖张雨婷。赵京城也站起来了，拉住张作霖的手：“哎呀，雨婷兄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啊，我是专程来请你来的。”张作霖越听越糊涂，赶紧坐下了，也说了几句客气话，问身边的张子云：“蒙叔，这怎么回事？”论私交，他管张子云叫蒙叔，因为人家六十多岁了。张子云拍拍他肩头：“雨婷啊，机会来喽。 告诉你吧，你要当官了，国家要招安你。嚯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这么回事？张子云介绍完了，赵京城又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讲述一遍，然后四个人举杯向张作霖道喜。此刻张作霖在这坐着，就觉着忽忽悠悠，好像在云雾之中，高兴的热血沸腾。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来了，张作霖可不白给呀，就这种事情他想过何止千次万次，但是机会来了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相反倒提高警惕，这心呢悬到嗓子眼儿，不知道是吉凶祸福啊。张作霖非常冷静，喝了一口酒，抱拳跟赵京城说：我赵老爷，作霖乃一武夫，目不识丁，没念过多少书，我是个粗人，可这年月兵荒马乱，要不动点五八抄，不豁出一头去，就难以生存呐、啊。我是逼的走了这条路了，既蒙朝廷垂恩，想要招安于我，我真是求之不得。但是呢，我这个人呢闲散惯了，我手下还有那么多的弟兄，我得跟大伙商量商量，然后再给赵老爷一满意的答复。行，雨婷啊，反正你不管怎么商议，你不能拒绝吧？难道说当官你不乐意，那不成了糊涂人了吗？我不走，我就住到八角台商会，听你的佳音，不过不能耽误的时间太长喽。明天这阵儿我要听你的答复，好吧？张作霖没多说，在这儿喝了点闷酒，净想心事了。那酒什么滋味他也没品出来，然后找个理由告辞他出来了。他走之后啊，这赵京城问这三位举人，看张作霖那意思还犹犹豫豫的，还望三位老兄给帮忙啊，将军大人就等着他的回信儿呢，我要办砸了没法向上峰交代。仨人一致表示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包到我们身上了。安下他们在这怎么谈论咱先不说，翻过头再说张作霖心里头七上八下乱七八糟，也不知迈哪条腿。回到八角台团练处他那个办公室，正好孙烈臣在屋呢。兄弟，听说来客人了啊。大哥，下个通知，把咱们磕头的八位把兄弟全给我找来，有急事商议。哎，好吧。他们磕头这八个人，孙烈臣、汤二虎、张作相、穆怀义、张世飞、张凯、张作霖，这几个人是不能离开的，有什么重大事情他们就在一起商议。时间不大，人到齐了，门前加了双岗，不准旁人偷听。张作霖就主持了这个会，在会上他先把赵京城的意思仔细讲了一遍，然后争取大伙的意见，究竟咱们应该答应还是不答应。大伙听完了跟张作霖的心情差不多少， 高兴吗？还有点害怕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汤玉林说话了，就这汤二五。我兄弟，我说几句，你可要慎重啊。妈的，这官府没有他妈好心眼子。刚才我突然想起这么个事儿来，你记得去年在吉林有个白统领不？有这当官的，在老林之中招安了李歪脸子。李歪脸子手下有400多人，枪活也挺直。白统领请示了他妈什么官儿，答应招安他们。结果这400多人都他妈上了当了，武器也缴了，队伍也散了，结果被白统领全都斩尽诛绝呀！我说这个教训咱可不能不吸收啊，咱能不能走了这条道了？要说官府不恨咱们那是笑话，咱们跟官兵屡次交锋，而且他们都没占着便宜啊。一看不行，又改变了招数了，动软的，挽个套叫咱们自己钻。兄弟，可要钻进套去，再想往回撤难了。我咱们大家得好好的想想，这事可不能大意了。让他这一番话说的，众人这心情啊都沉重起来了。张世飞在旁边也说话了，我补充几句。咱们绿林好汉受害者可不在少数啊，像方才二虎举那例子数不胜数啊。结果到了官府，不是受气就是挨压，不是让人家改编了就叫人砍脑袋。我说雨婷啊，咱们的确得慎重。大伙儿七嘴八舌的就讨论开了。这孙烈臣一直不发言，他是张作霖的大谋士。张作霖转过身来问他，老兄您的意思呢？哎，咱们应该肯定这是一件好事啊，咱便倒霉看反面。方才我考虑过，官府为什么要招安咱们呢？正因为咱们脑袋难剃，收拾不了咱们，把咱们收去之后给他利用。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这是真的，不像设的圈套。再者一说了，咱们手下的弟兄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人几百条枪，官府要想剿灭咱们还不至于费多大的劲，调几营军队来了咱们不也干受着吗？何必拐个弯儿，费这些手续来招安咱们呢？再说这个事情它不是秘密的进行，肯定当新闻传于全市，尽人皆知。那么官府欺骗了咱们，将来再把咱们收拾了，可如何是好？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最长的旅途，一路

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。